这老婆婆三言两语就把李白呀给教育了。从此这李白算换了一个人。哎，他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呢？ 说那一天，李白像往常一样又逃学了。他呢，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南走走、北望望，不知不觉呢，又到了常去的城外的小溪边。暖和的阳光，飘逸的白云，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是感叹不已。艳阳天不是读书天，这么好的天气，如果说整天在屋里头读书呢，多没意思。人不玩耍枉少年呢。他走着走着，看到在小溪边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起劲儿的哼呀哈呀啊，唱着劳动号子，在磨一根孙悟空金箍棒粗细的铁杵。李白一看，大觉好奇，这个老婆婆在玩什么花样呢？就走过去说：“ 老婆婆，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孩子会好好说话呢，什么叫干什么？ 这不是那个干啥呢？ 孩子，你要跟 干蛤蟆呢？ 干蛤，你跟老于好好学学播音主持哈。是这样的，你能看见我这在干什么吗？妈， 我看你 他不就不问了吗？这大妈您怎么了？我在别人钓鱼都听不下去了。 就是的， 年纪大了，我这个呀，快看这根能看清楚吗？这么粗。 废话，这么一大根铁棒子我才看不清，我那眼睛成您这耳朵了，是不是？ 是这个东西呀，说文明一点叫铁杵， 就大铁棒子呗。 对，总之啦，我呢要把这个大铁棒子磨呀磨呀磨呀，磨成一根绣花针。 哎，我说老姐姐，你看没有，就是说不清楚。跟小孩啊讲不清道理， 听听这个婆婆，你说 这婆婆你哪儿来的呀？ 我也说不清楚，我这呀、啊、就跟我们老姐一块儿过遛弯的。 一块儿遛弯的，怎么人家认识你，你不认识人家呀、啊？ 我这个人是网红嘛， 岁数大了， 咱不得拜街坊。 那你要说啥呀？你这不说了 啊？对，他说这个呀叫针。 等会儿，我没懂那个这个大妈，您说道理比较明白。 哎， 您听我问一个问题， 你为啥不问我呢？ 你说明白呗。 问你们俩谁都行 啊。好， 你们俩疯了吧？ 什么叫我们俩疯了？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 不是问小问题吗？你回答我呀。 你 们俩疯了吧？ 这是问题吗？ 对，有这么问 题。小伙子，我替你回答吧。他们俩疯了梦了 啊？就是嘛，怎么可能呢？把就是您手里的这根，我看着这个 铁棒子 直径也得有我这个，我手小也得我这一掌这么粗呢。 太粗了吧？你看眼花了吧？你是不是近视眼儿啊？ 那我看着也得有七八公分的，七八厘米， 七八六九， 七八厘米， 七八米那么粗，对， 七八厘米 啊， 厘米， 七八米 啊，这孩子数学还是学过的， 对，小理科状元。 我在边上啊，我就看这仨糊涂车子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是， 知道吗？ 你想想，七八米的一个大铁柱子， 你 七八米粗的， 大妈，你也不怕把您推死？ 不是，哎呦，你们都不知道大妈的良。苦用心， 那您 我就是想考考这小孩子啊，数学学的好不好？故意说的。 您就是想考验考验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您 没问题， 也差不多吧。 听明白了 啊， 就想把这么粗的一根铁棒 啊， 磨成针， 对， 什么针？ 什么针？还能绣花针呢？绣花儿？ 没绣过花儿？没瞧见过你妈绣花啊？ 我知道啊，就那个针嘛，那。后边还有一个针别的穿着线那个针。 对，就是你姥姥穿线穿不进去的那个针。 你这不胡说吗？铁杵这么粗，